嗱，第二隻咁最經典嘅咧，即係我哋又覺得即係甚至即係好得意喎，又咁多年都冇未講嘅，就係識即係因應咧，就係最近呢套戲《Mary》啊，咁《瑪麗河》咁樣。咁其實套戲就完全同呢個事件冇關嘅。咁咧就呢個船咧就你差唔多話海上神秘事件咧就即係一定係呢個船嚟㗎啦。咁啊，呢個船好簡單啫，就係話咧喺呢個1872年咧，葡萄牙咧。嘅海岸咧就有隻商船就行即係路經，就見到另一隻船喺度。咁嗰個船長咧，即係話呢只即係商船嘅船長咧，一睇只船咧就發覺一樣嘢。佢識到個船長嘅。即係大家識，其實識之餘咧係約咗，即係大家去到嗰個目的地嗰度係食飯嘅。 係大家再會嘅，相會 相會咁呢個就應該係旅遊。即係呢只馬利號咧，就係由呢個紐約去意大利嘅，Genoa 嗰個地方嚟咯。咁個船又裝咩咧？船又裝好簡單啫，就係裝住一啲工業用嘅酒精啊，即係唔飲得嘅，即係我諗類似甲醇嗰啲咁物體啦咁樣。咁理論上就好簡單啦，只船咁樣。咁但係個船長上到去咧，即係唔係佢自己上去派？佢見到已經有少少淆底嘅啦，就係咩咧？佢見到上到船之後咧，就發覺一樣嘢，即係佢。即船咧就飄下飄下啦，但係咧就即係又冇乜方向，我叫咗幾個人就上去睇，咁上去睇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只船基本上咧就完整嘅，基本上就 OK 嘅，即係當然有啲嘢爛咗啦，譬如話水個泵啊或者嗰啲螺杆咁壞咗啦，咁但係基本上就 OK， 咁但係咧就冇人喺度嘅，咁冇人之餘咧，如果有海盜嘅話咧。咁佢又冇理由啦，即係 搏鬥嘅痕跡咧， 即係係咯，有搏或者佢啲嘢俾人搶咗啦， 有啲線索喺度， 有俾人搶咗啦。咁但係咧就佢啲嘢冇俾人搶到，仲有啲食物喺度，咁除咗之外咧就乜都見唔到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到而家都解釋唔到點解會發生事，同埋嗰啲人去咗邊度？ 咁啲船員啊， 船員仲有嗰個船長係帶埋個老婆同埋一個即係出世咗冇幾耐嘅細路仔去喺只船上面嘅。咁咧就收尾咧就即係嗰件事咁樣嘅，就佢哋即係拖翻嚟，即係只船拖翻嚟啦，就發覺咧船咧就。有少少類似個戲入邊講嗰樣嘢，被詛咒。咁咧就經過幾首之後咧，最 last 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就係嗰個船長喺呢、這個應該喺加勒比海度，加勒比海仲應該講加勒比海度添。就應該1885年咧，即係遲咗十幾年之後咧，即係轉咗幾首之後咧，就喺嗰度特登整爛咗隻船。咁整下船點解咧？就係因為呢隻船咧，佢由佢開始到即係1885年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即係搭出呢隻船都唔老禮，即係做生意失敗啦。咁佢最撚頂唔順咧，點樣咧就即係等於而家啲人就呃嗰啲保險公司啊。咁咧就特登想整爛隻船， 沉咗佢 咁樣。咁咧就放火啦，唔係整放火放燒佢船啦。咁結果係點樣咧？就係佢俾人就告嚇，因為俾保險公司告，話佢即係呃個保險。咁咧個法官又因應咧，就係嗰隻船本身咧都有啲嘅，即係比較邪啦，就即係就冇罰佢坐監。咁但係好奇怪咧，就收尾咧佢就破產啦。同埋咧，另外即係嗰啲船員咧，一係就癲咗咧。佢係病死添，一係癲咗啦，一係就即係好老道咯。咁呢個就形成咗咧，就係佢呢隻船點解話佢係撞邪嘅原因嚟。咁個事情好怪喎，就係發展到近年咧，即係幾年前咧，呢隻船嗰個下落仍然係喺度即係追尋緊嘅。譬如頭先講你話佢喺嗰個即係加比海 放火嗰個， 而竟然有人去打撈。即係嘗試去撈翻呢隻船嗰個基本嗰樣嘢出嚟，咁咧就雖然係話撈咗，但係咧仍然有一個拗嘅地方就係話，即係撈咗船其實就唔係嗰隻船嚟嘅，只不過即係可能同名或者咩，因為佢而家譬如你睇到後邊嗰個咁嘅新聞就話咧，佢嗰啲木咧就唔係嗰隻原本嗰隻船啊。 即係所用嘅木嚟嘅。 咁 呢個係希望係咩咧？就係想揾翻呢隻船咧，就是、究竟佢當其時呢隻船佢出現咗問題，究竟係咩問題咧？就啲人嘗試去解答咯。咁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咧，嗰隻船遇到一啲，譬如話係一啲意外，就令到嗰啲船員咧要非走不可， 棄船而逃。 但係個問題點咧？嗰啲救生艇仲喺度。 咁 啲人去咗邊度咧？ 咁 就即係完全係解釋唔到咯。 通常如果係棄船咧，即係都有啲蛛絲馬跡嘅，即係好多時船長都可能你都做揾到佢，佢係一個可能咧，甚至佢唔會棄船嘅嗰個人嚟嘅。如果你呢、這個佢發現嗰時候咧，就完整無缺噶嘛。好多啲嘢都喺度嗰時候咧，就唔係架船，即係有個叫意外必須棄船嘅嗰個因由啦嚇。咁所以呢個事件咧就最古怪咧，即、就、係、是、今時今日咧都唔知道究竟。出了什麼事咁嘅？ 係啊，咁當其時，因為呢個事件咧，就相當之引起好轟動啊。就其中一個好著名嘅作家咧，就係、是、呢個寫福爾摩斯嘅作者咧，佢初時提升。 柯南道倫， 柯南道倫就寫咗呢個故事，但係佢就老作嘅，即 係 作咗好多嘢，同埋佢唔係用自己嘅名寫，佢用咗一個即係人名嘅方式寫。咁但係結果咧就係嗰個事件咧就。即係因為呢篇文咧，呢篇報導咧就更加轟動，咁就竟然要追究佢，因為咧點解咧？就係呢隻船咧就應該係屬於喺直布羅陀嗰邊嘅，就英屬嘅直布羅陀啦。咁佢咧就直布羅陀當係要查呢、這個點解有呢篇文啊？因為佢牽涉到就係話呢個即係英國嗰個航海嘅事業嗰個聲譽啊。咁結果咧就又係不了了之啦。咁後來嘅人咧有幾個唔同解釋嘅方法。其中一個咧就即係我諗阿紀圖都可能有少少即係睇法嘅，話佢哋突然間遇見到海嘯，咁但係嗰個地方本身又冇出現，同埋佢哋揾到嗰個航海記錄啊嘛，個航海記錄就冇寫，完全冇任何嘅標示話佢哋遇到任何有啲咩嘅 意外， 以咩問題啊？ 如果係你遇到海嘯嘅，咁呢個跡象咧，一定都係喺架船嗰度喺度揾到出嚟嘅，咁佢最奇特嘅就係咧，成架船咧，佢裡面咧，即係後屘大家揾到佢初初揾到嗰時候咧，完整無缺。咁所以喺個海嘯嗰度咧，就唔係一個關鍵嚟嘅嚇。咁其實反而咧，柯南道爾咧，佢嗰個最特別咧，就係佢有一個時期就係。1890幾年嗰時期咧，咁佢咧就係滯留咗喺美國咧，就一段時間。咁嗰個時間咧就係亦都因此咧就令到佢有寫呢一個文嘅嗰個因由嘅，因為佢除咗嗰樣嘢之外咧，咁佢咧又亦都有負責咧，即係想宣傳咧佢嗰個福爾摩斯咧，佢因為後來嗰時候咧。佢就寫咗幾個短篇，想寫完之後咧就停咗佢噶啦。 佢有個解釋嘅，佢嗱柯南道爾佢寫邊有解釋？佢話個船上面有個黑人， 係 個黑人咧就即係喺上面應該係做咗啲譬如嗰啲搶劫啊或者嗰啲嘢，就殺咗入邊，但係又完全冇呢、這個係佢自己主觀嘅推想。 係咁啊，佢亦都有啲人喺度睇佢話佢嗰個字眼蛛絲馬跡咧，裡面可能有一個疫症，疫症咧即係可能對大家都認為。是接近的咁但係咧，咁佢喺嗰個文嗰度咧，就係即係都冇乜提，係用呢個方式咁樣。咁但係嗰個咧就我哋就即係好多人都講話佢嗰篇文咧，其實基本上咧，佢裡面咧留低咗好多啲蛛絲馬跡，用另一種方式咧嚟將佢記錄咗落嚟咁樣嘅。咁啊，與此同時咧，就因為其實佢寫呢個事件嘅時期咧，佢喺度醖釀緊咧，想整一個新嘅。人物係即係想放低福爾摩斯， 佢都唔想寫， 唔再寫啦。咁然後咧就寫即係寫一樣嘢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咧係即係同美國有關嘅咧？咁嗰個咧，咁嗰時佢就係想有個咁嘅新嘅發展。咁啊個結果咧就後屘都冇啦嚇，因為咧如果大家都認識啊，佢後來咧佢嘅都有發展嘅小説咧。反而一個叫法國嘅郵差係嘛？我唔記得都係郵差定係乜嘢嘅一個小説嘅發展嚟嘅。 總之佢響嗰刻嗰時候咧，你會睇到咧就係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因為佢響福爾摩斯即係完結嗰陣時候咧，咁佢仲會唔會再繼續寫落去咧？或者有乜嘢嘅新嘅人物佢會再出嚟咧？因為嗰時都亦都係佢嗰個叫做係最嘅寫作咧係最光輝嘅嗰時期嘅。咁啊，所以呢、這個呢一篇文即係呢個報導咧都好正嘅，係啊。 嗱，佢呢度講就話，船咧，佢由佢開始即係去落水嘅時候咧，到佢即係要甚至啲人打落嘅時候咧，掂身嗰啲人都冇乜好下場嘅。咁、最嬲尾嗰個咧就嘗試打撈，呢個又相當著名嘅人物啦。咁而家我用個 cursor 即係 Clive Cussler 咧，就又係即係去嘗試打撈呢隻船之後，冇幾耐咧就死咗啦。咁但係佢照計咧就好似唔係俾佢最慘，因為佢都88歲啦。OK， 咁啊死於可能係死於自然啦。咁但係咧就 即係年紀都唔少， 年紀都唔少嘅。但係嗰個係一個相當之著名嘅人物嚟嘅。咁但係咧就呢隻船本身咧就到到而家係一個另類嘅解釋，就係佢被詛咒啦，即係佢隻船好邪嘅，咁所以就咩？咁你識唔識啲船員覺得即係上咗船之後覺得隻船有啲唔妥 嘅咧？有嘅，唔少添嘅，因為咧有好多時咧，佢哋由古往今來咧，即係我哋都知道咧，尤其是呢啲叫遠航嘅嗰啲船，你會睇到咧，我哋睇西方嗰啲。好多講嘅，咁佢哋都有呢一種迷信，即係譬如講迷信咧，我諗大家都如果即係講最簡單嗰啲咧，就大家都知啊，就係船咧就嗰啲船員咧，你千祈唔好帶女人上船，因為帶女人上船咧係不祥嘅，咁樣就 咁而家導致而家有女船員喎。而家有冇女船員？ 誒，而家點止啫？啊，而家可能成個都係美女兵團添啊，美女船員啦嚇。咁嗰時有一啲禁忌嘅嚇，因為嗰種禁忌咧，佢又牽涉到喺航海嗰陣時間咧，即係如果你有女性喺度咧，就唔吉利啊。咁啊，呢個係遠古都傳咗落嚟嘅。咁樣就算係東方咧，我哋去睇嗰陣時咧，佢哋都係有一個過程，尤其是啊三寶大鑑。嗰時咧，佢好出名噶，佢裡面咧，佢嗰個船隊咧就非常之大嘅，但係佢哋咧就一定會拜馬祖嘅，成個過程咧就有個即係拜馬祖同埋傳馬祖嘅嗰個信仰啊，咁啊，所以咧即係你睇到裡面咧，即係好多呢啲船員嘅嗰種習俗，係同一啲叫做係即係成個大海裡面應該有好多。他們是不熟悉但他要敬畏 的一種力量存在的。 如果你昨晚看到行雷閃電閃電你不害怕你不敗 他一定要敗他們有個方法的在那裡呢我們那時候就有一本叫萬能學的書我想我們的聽眾朋友可能你自己手上都有本怎樣解決呢這個這都當是一個話題可以講講你知不知道如果在海上遇到昨日那麼大雷雨啊那麼大風的在海上的時候他會通常會做些什麼方式呢你猜不猜到啊 如果是猜到就收起了那帆先 在萬能學裡面都有教就是你找個那個即是舵手大褲剝了條褲對住那樣咁佢話嗰個知醜嘅走嘅啦，其中一個方式嗱，依個唔係我叫老噏嘅，咁啊有本嗰時我哋僆仔喺廟街咧揾到本萬能學嘅，裡面有講嘅，即係話啲海上嘅漁民啊，或者即係航海嗰陣時咧，如果你遇到暴風或者依啲咁嘅暴風雨嗰度咧，因為佢都係同水有關，咁啊水啊即係裡面咧，即係咁啊或多或少咧，佢都係當依個都係。同女性嘅有關，同埋海洋之母啊， 陰性 係咁，所以咧，即係你俾一啲嘢嚇下佢，咁佢就收斂噶啦，唔會咁暴戾而家。咁啊，呢個你信不信由你，但係以前咧一個即係有種叫做習俗嚟嘅。 好啦，咁咧就呢個啊，即係頭盤嚟嘅，因為呢件事咧就太過經典啦。係咁，我哋而家要提，但係咧。有另外一個咧，就我哋都即係有係好奇怪地，甚至即係理論上應該好多年前應該講嘅。 係。 咁但係咧，即係留到今日啦。就係飛行荷蘭人啊。咁大家有冇睇呢個加勒比海嗰度啊？咁即係應該翻嚟講講呢個即係最經典嘅海上嘅神秘事件啦。